虽然啊，你身躯细小，但你把声音都几好听。分神。 虽然啊，你系有呢个好深嘅近视，但你有好浑厚嘅声音。 虽然啊，你唔算好靓仔，但你把声音都几好听。欢迎大家收听呢、這个。虽然唔系好多人，但系都有人做同有人听嘅苏动音乐。 嚟到呢个星期三， 你都唔知啦、 啊。 星 期三 啊， 俾、 啊、 你赞一赞，赞完我都有啲飘 飘 然 啦。预告啊，今日我哋将会有啊谭嘉仪做嘉宾，六点钟出现，会介绍佢嘅新作 Ison Me 嘅，系、啦。 冇错，嚟到呢个年头咧、我真系感到非常之咁兴奋。 嗱，你咧，我觉得即系呢单嘢你可以报仇啦。 系啦，即系。 话晒你都做咗前夫咁耐啦， 都系啊， 喺嗰个概念上面，因为大家都 有冇一年啊，有冇嘅， 差唔多咯， 系啦， 你当差唔多一 年啦， 系啦，做咗前夫咁耐，你嘅另一半咧，即系叫做崇拜或者喜爱一啲嘅音乐人或者偶像都咁耐啦，你系时候可以还击啦。 其实我喺有生之年咧，讲真啊吓、有生之年我都冇谂过。自己是会投入这个女团的怀抱的。自 Twins 之后我都没有再在香港。 哦、是你 Twins 啊 我是啊细个很喜欢 Twins 的。 当 年 ER 呢 ?ER 我都没有那么大的即是没有那么迷的。 ER 那时候很劲的还有吃着那个 MS4 叶草的那个。 那个是那个势、但是因为当年我都很很专一啦我是一个专一的人啦。咁因为 ER 出现嘅时候 ,Twins 都仍然系当红嘅年代所以我都系 Twins 派嘅 ,ok。咁我但系过咗呢个年纪啦即之后我都冇諗过会再次投入女团嘅怀抱。 我想问其实两个人算唔算女团 算。 咁即系你老婆嗰个算唔算女团 都算噶，算。 其实你 算， 其实你一路以嚟 咁样讲一讲，好似好心虚添。喂， 你叫我逐步逐步嚟装你入去。 你咁样，你咁样嚟装我嘅喂。 你老婆嗰个都系女团，所以你一路以嚟都 唔同噶，唔同噶。 系 老婆嗰啲系真爱吓，女团嗰啲系偶像崇拜。O K， 唔同噶。O、okay? K，、分翻开少少咁样。 咁你当年中意 Twins 去到咩程度噶？ 去到我以前細個唔係好即係冇乜錢睇演唱會啦，但係我會睇 Twins 嘅演唱會咯，仲要睇完之後第二日要考試咯。 哇！ 係啊，算唔算誇張啊？ 算啦，以前細個係冇入場睇。 係啊， 係你唔好話睇咩入場真冇啊。 而我細個亦都唔係好捨得去買玩具，但係我會買 Twins 嘅專輯咯。咁算係都算，即係一個咁細個嗰陣時十。三四岁咁都算系咁啦，系嘛？ 算系咁啊！ 我仲会嗰阵时用紧嗰啲咧笃笃嘅手机咧，咪要手入铃声噶嘛 ，MIDI 噶嘛。 系 嗰阵时啊，我直头搵几蚊出嚟买佢啲歌嘅铃声啊！ 哇，嗰阵时系唔舍得 嘅。风筝雨风嗰啲咧，佢会 send 个 SMS， 一出歌就嚟噶咯，啲短信就 send。系啦，就话啊，而家咧几多钱就可以买呢个铃声？我嗰阵时唔食 lunch， 我都要买嗰个铃声。咁算都 算 啦， 唔舍得噶嗰阵时，因为贵噶嘛。 咁但系当然即系过咗嗰个年纪啦，过咗嗰个时期之后就。即係開始個人清醒翻啲啦，就冇咁偶像崇拜啦，即係少咗呢樣嘢啦，即係反而學習真係學習欣賞音樂嗰樣嘢多啲啦，之後就 哇，個人同齋 啦，係啦，咁就冇咗呢一樣嘢咯，咁但係今次啦。中唔到我反击啊！ 反击啦！ 今年 都讨论紧啦， 一年头咁精彩，咁多嘅女团嘅诞生啊！ 系，因为嗱，有一啲已经即系推出咗啦，有一啲嘅比赛已经嘅女团已经出现啦，亦都有一啲即今有啲大家讲紧啦，即将啦，今晚都已经咩啦？ 嗰啲人选，我都好少可会咁紧张啲人选。 大家周围估下究竟啊，嗰粒麦系边个咧？系嗰条腰系边个咧？嗰只脚系边个？ 你睇到咁细嘅，原来 我见啲网民系咁讲。 OK， 咁大家去一起去投入嗰件事股啦，咁我觉得呢个策略都几叻嘅，即系咁样去做一个势啦，叫做。 即系同埋我而家谂紧就系嗰阵时，即系都你都知啦，我都经常去扑嗰啲卡仔啊，嗰啲纪念品啊，去送俾我太太咁样噶嘛。我而家就喺度盘算紧啊，第时如果有呢啲咁样嘅，我系咪系时候都要叫佢帮我扑翻转头？ 系啊，一换一咯。 系啊，喂，嗰阵时我为咗你食咁多炸鸡。 你冇理由唔幫我飲翻幾罐汽水嘅，係咪先？ 即係呢啲 係時候啦，我覺得今年係，我覺得係我係我屬於我嘅年份啊，直頭。 你嘅天下啦嘛， 係我嘅天下咁樣、哦、你應該冇我呢種咁興奮嘅感覺。 我唔需要，我唔需要有一種復仇嘅感覺。 因為你係光明正大咁樣中意啊嘛。 因為我純粹係等緊一啲女團嘅組合誕生完之後咧，後援會請佢哋逐個逐個成日傾偈啫嘛。 搞錯啊！你後援會仲需唔需要主持啊？ 深入了解 其实两个人做后援会怪咗啲啊！ 其实我都见你工作都繁忙嘅，我都无谓增加你嘅负担。 其实因为我星期六放假噶，其实我其实讲真，我放假我翻嚟做节目有咩所谓啫？系咪先？啲寓工作于娱乐系嘛，冇所谓啊！嗱，客席都得，客席都得，讲真。是咪先？到时你记得叫我，或者可能你边日唔得闲，或者阿一唔得闲，你叫我。O、okay? K， 通常我哋揾人做客席主持嘅时候，都冇女嘉宾嘅时候嘅。 系咪？ 系啊。 咁 你正唔正啊？ 唔好打嚟啦！夜晚十点我唔好打嚟啦，我瞓咗。 我瞓咗啦。系即系有一种即系期待嘅。咁你始终你可能你跟住佢哋嘅诞生嘅时候啦，咁、你都会有一种归属感啦。即系你唔同嘅比赛嘅时候，你经历咗嗰个参赛者 嗯嗯， 你以往其实都系噶， 是 不过而家嗰个做法，可能佢哋会成为团体啦， 系 啦咁样样，咁嗰、那个可能丰富度会再高啲啦， 系 咁样样，咁你会咁样睇住，咁呢一个系一种女团，但其实咧，因为我之前喺后援会嗰边访问 啦，嗯嗯， 就是、一啲好日系嘅女团，即系香港都有噶嘛， 叫 女新梦啊， 系啊系啊系啊，有睇有睇有睇， 咁佢哋嗰啲都系，同埋我试过现场睇，即系嗰种好日系嘅女团， 你有冇跳嗰啲应援舞啊？ 唔识跳嘅， 攞住嗰个荧光棒揈噶嘛， 唔识跳嘅， 咩咕咩咕快啊咁样噶嘛，系咪噶？系咁噶嘛？ 系啊，即系你有睇过日本嘅，你一定一定知嘅，但系因为唔识嘅，但系第一次喺现场感受香港一啲日系女团嘅嗰种气氛。咁我相信當時我睇嗰個現場演出，我記得月女新夢出場先。咁、現場我見大家嘅反應呢似係第一次接觸佢哋。咁但係好勁嘅就係在於個女團嘅成員出嚟逐個逐個介紹自己。之後因為佢哋嘅衣著都係會比較著嗰啲 日系水手服。 佢唔係水手服啊，你當好似 光之美少女， 係啦係啦，即係嗰種啊，即係佢哋嘅衣著，佢嗰一 type， 咁所以你已經有一種親切感啦，由細到大睇好多啦，《小魔女 Doraemi》啊，《美少女戰士》啊， 你真係睇呢啲嘅咩？ 我真係睇呢啲噶， 唔係真人嗰啲嘅， 真人嗰啲都有嘅。 O、okay, K， 即係我講蒙面超人、 恐龍戰隊嗰啲，咪都係一個團體啫嘛。 係啦， 咁佢哋行出嚟，首先佢哋非常有自信地去自我介紹，亦都。就算可能大家未必認識到佢哋去唱自己嘅歌咧，個 energy level 好好，我可以話係當晚睇一個可能三四個鐘頭嘅演出一個 concert 啦，佢哋嗰個現場氣氛咧係 top three 咁勁嘅， 哦， 但係嗰個難度係高嘅，因為對於大家初接觸嘅時候，你能夠可以咁快吸引到大家嘅眼球咧， 係係， 其實係好強嘅，我覺得呢件事。 所以嗰陣時咧，即係大家去睇呢個造星四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參賽者咪好有一個日系嘅感覺喺度噶嘛，即係有即佢又有做過呢啲女仆嘅角色啊，咁同埋佢哋即係好多時候都會好日系好肉緊咁樣，好有 energy 咧、所以嗰個都係好多人其中一位好支持嘅對象。我諗就係你講嗰樣嘢，就係好帶到一啲能量去傳遞到俾大家。係 啊，佢哋跟住後屘再了解多啲啦、啊，女團其實可以有啲咩嘅分類啊？ 係。 咁嗰次訪問到一隊叫 Midnight Wave 啦，都係香港嘅、好似你講月女新夢嘅佢哋嘅朋友，因為佢哋有一個圈嘅。 係係係係。 補充多少少，當晚月女新夢上台玩嘅時候，佢有一 part 咧係邀請咗喺香港其他類近嘅一啲女子團體都一齊上台去玩嘅。咁有幾隊添嘅，咁所以嗰件事係好澎湃嘅，即係你當好似 集合啦， 有十隊 band 喺台上面， 係啦咁樣啦， 咁有一次過即係叫認識曬、見到曬佢哋，係好震撼嘅，我覺得。咁之後後屘再訪問一對 Midnight Wave 嘅女團嘅成員，佢都有即係講到女團佢有好多種類型嘅，即係日系頭先講會係有 一種啦， 可能係都可以有分嘅，你可以係可愛啲嘅啦， 係係， 有啲就可能偶像 啲嘅， 係啦 pop 啲嘅咁樣，跟住你去到韓國嘅女團有另一種，可能佢哋會性感多啲，女人味重啲嘅， 係係， 因為你日本如果你係好好似頭先講著嗰啲譬如水手服嗰種 style 咧，佢哋行可愛路線，你又唔會將佢同韓國譬如 性感嗰種 blackpink 嗰啲唔同噶嘛，即係每一個團。睇佢有佢自己嘅 style 行出嚟咁樣樣嘅， 咁啊，哦，都幾得意喎呢個世界觀，因為平時就係睇下，哦，幾靚喎。 即係我哋同埋好多時候，我哋以往嘅認知就係女團咪就係女團咯，係咪先？即係但係原來喺咁多個分類底下，我覺得今年就好精彩啦！即係你會見到唔同 style 嘅女團去比拼啦，咁然後每個成員又有佢嘅特色嘅時候，我突然就感到非常之對今年非常之期待， 對你人生係嘛？因為你可以 唔好講到人生咁大，即係可能多咗一種嘅娛樂咯，係嘛？ 盼望咯，個人係嘛？ 唔好咁講，我平時都好有盼望嘅，係啦，咁樣 好咯。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咯，一陣間唔知幾點，六點半左右會 announce 係 嘛？ 咁而家聽呢一首咧，另一隊聽講已經排咗歌嘅團體組合啊！ 我真係覺得好興奮啊！ 佢哋好似个组合名 After Class 一样都吓，你都知道放学之后去做音乐啦，年纪比较轻，我谂都系行青春 style 噶啦，你哋。佢呢首派嚟出歌叫做《要为今天回忆》。 贪资历旧钱，不怕被挑战，华丽舞会随便化妆乱画眼线，雪地雪天。时装讲多几年几年，少点幼嫩多点软件，无暇再指点，欣赏我缺点，当他做笑点，自我点不怕任性被世界讨厌，为日日定暗恋讲两年，喜爱 佢平均年齡應該係15歲嘅啫，叫做 After Class 成員，包括有 Gigi 啦、Shane Hill、Windy 同埋 Yumi 有呢首出道派台作品，叫做《要為今日回憶》，佢哋係 After Clas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7宗输入、4宗与早前相关个案，同埋1宗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涉及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做保安的51岁女子，住在屯门宝田村，最后上班日是昨日。她到过宝仪花园和宝田的街市等，当局会调查她是在竹篙湾感染抑或在社区感染。确诊个案亦都包括涉及东亚大药房群组的11岁男童和45岁女子，住在安宁花园早前确诊印佣的30岁男雇主亦都确诊。北角枫林花园三期多两宗初步阳性个案，另外一名20岁大学生初步确诊，今个月4号到过希慎广场的食肆牛戏。曾经有确诊者到过这间食肆，当局会实地调查包括换气情况等。天水圍新都綜合醫務中心為市民接種了超出建議使用日期的復必泰疫苗，涉及36人。衛生署表示，有關醫務中心今個月2號和4號分別為12名和24名市民接種解凍第31日和第33日的復必泰疫苗，超出建議使用日期後的幾個鐘和兩日。36名受影響市民之中，有兩人報稱腸胃不適，一人在急症室求診之後正是康復中，另一人現正留院觀察，情況穩定，其余市民未有報稱不適。衛生署引述復星醫藥的回覆說，沒有資料顯示因使用超過相關保存期疫苗而出現不良反應，處方亦都已經徵詢本地專家意見，初步評估認為有關疫苗接種有效，但是為謹慎起見，建議受影響市民在完成整個疫苗療程之後進行抗體水平測試。處方已經向涉事醫務中心發出警告，並且敦促他們避免再有類似情況發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重申會調查國泰機組人員客機去、貨機返的安排，稍後會公開交代，目前不適宜公開評論事件。實政原卓議員田北辰在立法會特首答問會上質疑當局在機組人員豁免檢疫上讓步，默許機組人員客機去、貨機返，要求林鄭月娥道歉。林鄭月娥回應說，明白和認同田北辰採取不盲撐、不盲反的態度，但是田北辰不能夠盲目指控努力抗疫的人員。林鄭月娥重申，豁免檢疫的措施已經收得非常緊，不認為當局做得不好，當局會繼續努力，避免香港出現社區爆發。哈薩克新政府宣誓就職，新任總理斯麥洛夫強調，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總統托卡耶夫的指令，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維持經濟增長勢頭，抗擊新冠疫情，彌補蘇聯的損失，令國家走出危機。當地傳媒報道，因為液化氣價格大幅上漲引發的蘇聯逐步受控，局勢進一步穩定下來，全國20個機場當中的18個恢復正常運作，所有火車站開放，公路不再限制通行，公共交通和列車服務亦都完全恢復正常。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福利嘅政策，坊间比较睇到嗰啲咧，就系未能满足嗰部分，就多过咧就已满足嗰部分，即系我哋只系会做得更好嘅啫，冇最好嘅。 一月十二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到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老老实实讲句啊，好心你就照下块镜啦，好吗？ 老老实实啊，斌神，我真系唔系好够胆啊！望月镜入边嘅自己嘅身形个样咧，我系有少少惭愧，唔敢面对 嘅。不呼吸，多想丢失，全力的要屈。攀过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身。看望你的心，你的心永不变的标志。Gummy，Gummy， 不想被称得意。K-pop，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几多 like 数先算应得？几多次先逼我屈膝？几多生死先我哭泣？几多苦就惊我抑郁？变一火舞，尽做大路，变心火动舞，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收，成名和寂寞尽力收，留言和辩论落力收，台前和幕后合力收，数到打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收，要命收，亦百度内心无业报，看镜里自有线报，识穿在对抗烟套路，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回望十岁旧时肥仔，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再就会一条门事，解开伤口，细意探知，令我顿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脏落力做，童年和现在合力做，普通那幻象幻灭尚在做，继续透，变瀑布，怎活到，才知根本我是徒。 最胆敢亲你一亲，怕会被咬，才长出自珍。永远在防御网，连关心者太亲近，怕最后伤口比较深。内在那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作凶猛族群。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闹他，双方要拥抱都有冲吧，当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踢见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花，问候亦真得那么假。 既然两首歌你会听到一啲叫古典嘅一啲 strings 啊，配合一个 trap beat 去做嘅歌，头先听过有姜涛嘅镜中镜，呢首系安俊豪。 猛兽越行越近，危机感将你攻陷，抗拒被爱，宁愿先脱身。智慧爱强爱远，才率先刻意挑衅，白事路一刻真接近。害怕得过分，要以你攻击性作为护荫，哪个敢抱紧？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闹他，双方要拥抱都有冲吧，动物直觉再劫吗？所有心花别暴露倦确的你吧，前世便锻炼你的一身警觉性，最怕被爱成为战吧。血他先分化他，交心你早已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青筋你先放松好吗？自在地讲一句真话。 由安俊豪自己亲自作曲，填词有林若宁，编曲特别找来有 DC 同埋 Eagle Chan 陈天茂，由安俊豪新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刺猬。 I don't want it cause you don't want it so I don't want it just wanna be God you don't want it cause I don't want it so you don't want it and I just wanna be God and I just wanna be God and I'm getting so lost I don't know how to be God and I don't want it I wish I knew it before but both of us were not sure the sun is rising right above the green lips just wanna break on. Chase for nothing more. The sun is rising, right above the prelim ceiling. Living out the end to dark haze. Don't know what there is to today. The sun is craving while my heart is crying. Give my baby, give me berries. Give another chance and darling. Love is my 呢首由 J1M3 featuring 黄浩林的作品叫 Lost in the Woods， 又或者你有很多的问题缠绕住你，可能是人家对你的批评令到你在社交上面好像一只刺猬一样，令你有些迷失都不紧要的，跟着下来三分三十四秒 enjoy 一下。 要呢些放松感觉似乏力，就多啲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外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达醒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歌谣，游荡一刻的奥妙。种画面如红楼空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山直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还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之后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 一段 outro 就好似灵魂出窍之后个灵魂翻翻嚟肉身嘅一个过程。听到 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嘅灵魂出窍练习曲，等大家暂时放开一下。 今天昨天明天一样，孤单伤心烦忧一样，黑色天空月光一样，重演着重复着，是谁有点乱吗？情绪在倾刻钝化，微分里放松自我，感觉自身 听过张曼芝的排作品一样， 审批程序新增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将会从民政事务局接掌文化艺术及体育事务，以及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接掌电影创意产业和旅游事务，运输及房屋局将会成为两个政策局，重组后的房屋局将会处理房屋政策，另一个分拆出来的是运输及物流局，负责对外对内的运输事宜。民建联质疑政府没有将房屋局与发展局合并，政府认为两者合并并非最适切做法，如果合并政策局将规模过大，工作过于繁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晚间大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渐转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再度转凉和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中线的坏车拖走了噶啦。而家沿住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神大海。 简爱因为人工太低而拖欠房租，就算房东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他，他都冇理。他一心谂住考上跟单员可以加人工，跟住就可以还翻晒拖欠咗嘅房租。 国剧八三零，星神大海， 一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我哋呢一位嘉宾新歌挑战新曲风之余，嚟紧又开 show， 所以话佢一路走来真系唔简单嘅。我哋决定送呢一句俾佢： 谈何容易，谈家易。 啊，唔知佢一阵间会唔会感触到落泪咧？准备定纸巾啦。所以音乐嘉宾咧有谭嘉仪啊， Hello， 我哋用上呢一句谭何容易谭嘉仪啊， 哇，好正啊，点样可以谂到嘅？ 我哋本身咧都谂紧即系前后个谭字可以食啲咩字啦，或者个仪字食啲乜嘢，跟住谂下 search 下 search， 应该 search 个谭字嘅同音字，跟住见到谭何容易呢个成语，跟住就觉得咦个音。即係咁樣食落去，其實都幾好喎！即係噏出嚟嘅時候， 同埋都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去同阿嘉怡傾翻呢一樣嘢，又好似幾啱數，因為即係都即將迎嚟自己嘅個人 show 啊嘛。 係啊，係啊，係。 但係我哋嗱，因為即係做呢個訪問嘅時候咧，就真係都 未知咩狀況啦， 都未知咩狀況啦。其實而家。都應該所有嘢 ongoing， 即其實已經籌備到好七七八八咁樣㗎啦。 係啊係啊，其實一路都籌備緊啦，咁同埋而家都係因為未知道嚟緊嗰兩個星期會係點樣啦，咁我哋都會繼續去排練啦，同埋繼續去即努力去 prepare 好呢個 show 先咯。咁所以到時如果真係我哋会再睇下有啲咩嘅措施，跟住再去做一啲决定咁咯。所以真系谈何容易， 系多咗一个意思喺里边啊！ 系真系好难嘅，因为亦都等咗十年啦呢一个演唱会，咁所以系咯，真系。是好想去真係做到嘅呢件事，希望冇事囉。 咁係幾時知道有呢個機會可以開自己個人嘅 show 㗎？ 其實好早已經知㗎啦，我大概九月嘅時候已經知道，咁就當時呢一聽到呢個消息呢，其實我好開心，超興奮，跟住呢係返屋企呢即刻呢好有你知啦，即刻咧就好有火咁样练歌咁样啦。平时都唔会咁有 heart 嘅系咪？跟住翻去练歌嘅时候咧，一唱就喺度喊啦。因为咧、我喺度 imagine 紧啊，到时演唱会唱呢只歌会系点啊咁样。系咯，跟住之后就觉得哇，好感动啊！终于咧可以有一个自己嘅演唱会，跟住即刻又谂定啊，到时唱咩歌咩歌咩歌，又整咗个 list 出嚟咁样。 当时你知道即系有得开自己个人演唱会嘅时候，你第一时间话俾边一个听咧？其实当时系记唔记得啊？ 我系话俾我哥听， 系嘛？我都估噶啦。 係 合理合理嘅估啊，呢個 合理合理，因為我哋識你阿哥啫嘛，我唔識你屋企其他嘅成員。 阿家姐啊，嗰啲唔知。 我識你阿哥，所以我估應該，因為佢又玩音樂咧，跟住你有啲作品又同佢一齊去做噶嘛，所以我估應該都係佢嘅。 係啊，所以咧喺我個演唱會嘅發布會上面咧，咁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同埋屋企人啦，都拍咗條片去喺嗰度播啦，跟住一去到我哥嗰度咧，我就忍唔住爆喊，因為佢真係見證住我由入行啦，佢點樣幫我一起去投入喺我嘅音樂裏面啦，跟住之後再一步一步去到出碟，而家去到演唱會啦，咁佢都一路見證住，咁所以咧。嗰啲片咧亦都係 surprise 嚟噶啦，當然咁，所以我就更加哇，好感動啊！跟住喺度喊咯。 咁你同阿哥講嘅時候，佢嘅反應係點樣樣咧？因為佢都係個搞笑底嘅人嚟噶， 係啊， 我記得係啦，即係佢嘅回應係即係嗰種好直接嗰種，即係祝福地佢都玩下嘢搞笑。 佢話唔好同阿媽同家姐講住，等一切落實咗先。 似翻佢嘅 style 啦，呢个 系啊，即系佢又唔想，原来即系有啲咩，总之一定咧要 好确定噶啦，啲场地 OK 晒啦， 系啦，先至同屋企人讲，费事佢哋失望。 系，因为真系好多嘢会有变数咁，好多变化咁啦。咁但系到即系通知咗，即系譬如话咗俾阿哥听啊，等等，跟住自己都练歌，有冇其实知道有自己嘅 show 嘅时候，第一时间脑里边其实都已经有一啲歌。冇噶啦，里边一定会出现噶啦，或者有一啲嘅嘢好想讲啊，或者有啲表演，其实以往已经谂咗喺度噶啦 ，run 单都排好咗啦。 其实我准备咗噶啦，我攞出嚟俾大家睇。 你知嘅，我真系 一讲出嚟就有张纸掹出嚟噶嘛。 我谂我系咯，即系冇关系，冇幻想过自己有机会开 show 噶嘛。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有第一个嘅时候，其实已经可能柜桶有啲嘢。 哦，咁又唔系嘅，唔系柜桶有嘢嘅，即系咧，佢一同我讲完啊，准备开 show。咁咧都約咗個日子開第一次會嘅，咁一開第一次會嘅時候，我就真係寫咗個 rundown 出嚟，有啲咩歌想唱啊，有啲咩部分啊，同埋我自己好想做嘅就係跳舞呢一個環節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好中意跳舞，但我又冇乜跳舞底嘅，咁我就我都有同公司講啦。咁其實大家都覺得，咦係，其實你啲歌裡面都好多抒情歌，一個演唱會係唔可以冇一啲快歌啊，即係令到大家都有啲有時有啲興奮，有時又可以靜靜地去欣賞嘅歌。咁所以咧，佢哋就提議，不如就整隻跳舞歌啦，做你嘅演唱會主題曲啦。咁當時其實係得翻我諗兩個月嘅時間，咁所以咧就即係好急急忙忙咁就做咗一隻歌出嚟，就是、I Saw Me 呢一首歌啦。 哦，就直情就用埋嗰、那個就成為呢個演唱會嘅 theme 啦。 係啦，冇錯、哦。 今年我諗嘉怡有好多嘅突破啦，即係除咗你嘅 show 同埋你又有一啲好唔同嘅形象或者係作品帶到俾一啲嘅樂迷啦。但其實即係講翻。呢十年好似都過得好快，但會唔會話即係我哋今日題材就係呢個談何容易啦？即係會唔會都有曾經有諗過話，可能擔心過啊？即係因為可能嘉怡有好多作品係有啲係翻唱嘅，有啲可能係英文嘅作品嘅，硬係好似撞極都未撞到入去。即係如果要用一個開 show 嘅諗法去諗，就係、是、啊，到時開 show 如果唱全部英文歌會唔會好難搞呢？或者可能全部翻唱歌會唔會好難搞呢？會唔會曾經都諗過啊？其實如果可以快啲多啲自己唔同 style 嘅作品，咁就好啦。會唔會一啲咁嘅階段？ 會啊，會啊，因為其實我就都知道始終係一個廣東話嘅一個樂迷嘅圈啦，咁其實唔可以冇廣東話歌，咁但我亦都好感恩就係有 Can You Hear 呢一啲嘅英文歌啦，而大家都會去接受嘅喺呢一個樂壇，咁我亦都係咯，即係今次就係想做翻一首同我本身嘅歌路好唔同，就係、是。譬如唱一啲慢歌 cover 啊，或者自己一啲情歌自己作嗰啲啊，咁今次咧呢一首就真係完全唔同嘅一个曲风，咁所以其实我嚟緊咧都其实係好想再试一啲唔同嘅嘢，希望会有一首即係广东歌啊，係可以代表到自己咁样咯。 係咯，因為呢一首歌啊，呢、這個 show 甚至乎嚟緊碟都係，我覺得係一個好似一個 milestone 啊，對於你嚟講係，即係見到有一啲新嘅突破，或者終於有啲嘢可以 achieve 到啦。咁但係望翻轉頭過去，你自己會唔會覺得自己音樂上面都有叫做唔同嘅階段喺過往嘅年份係可以即係咁樣 sum up 到嘅咧？ 有啊有啊，因為其實頭五年啦，首先即系入行，总共十年啦，暂时咁就头五年，其实暂时嗰阵时系未有唱片公司噶嘛，咁、所以当时我嘅歌咧都系靠网上面去翻唱为主啦。咁嗰度咧都会有啲歌系会喺演唱会上面唱出嚟啦、 哦， 因为有一首歌都几有即系代表我自己嘅，因为嗰一只咧就系、是、我嘅第一只。在 YouTube 上面啊、过100万点击率的歌，咁呢只歌我都好有纪念嘅价值，咁所以我都会喺演唱会上面唱。咁而喺五年之后一签咗唱片公司，亦都有出咗自己第一只嘅个人单曲啦。咁嗰个就系同家姐，即系送俾家姐个结婚礼物印记，同、哥哥一齐作嗰、那个，系咯。即系其实我觉得每个阶段咧都有一啲代表住我唔同嘅歌咯。咁所以呢一啲我都会可能喺演唱会上面去带俾大家，去等大家再认识我、究竟我系点样去走我嘅歌路呢，以往同埋嚟緊又会系点样呢。 同埋我突然諗起你一隻曾经翻唱嘅歌呢，系我諗一定要喺摆喺个 show 入面嘅，因为呢一隻歌一唱呢，好多人会合唱，同埋啲小朋友都会识唱、就系冰心锁。 哇！你知唔知道我真的很想唱呢首？ 我很有印象因为這個是亦都系我很早期嗰阵时，我应该都未识你嘅。咁然后嗰阵时，我去第一次留意到阿嘉怡有喺网上翻唱，我就系因为冰心锁。突然谂翻起，会啲时间过得好快咁样。 系其实真系好想唱， 嗯、 但系咧就未知得唔得，因为啲版权问题。 系，即系好多呢一啲，即系一开个 show 都原来好多呢啲嘅嘢都要周边嘅处理、 都要走一走。 咁到你今次去落手落脚去做呢一个 show 嘅时候，会唔会话即系其实比自己想象中谂就系原来开 show 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即系哦唔系我净系练好我啲歌就得噶咯，唔系我排好啲舞就得噶咯，原来喺 run down 上啊，有舞台嘅表演上有好多嘢自己都系要顾及埋嘅咧。 冇錯冇錯，因為咧排 run down 首先已經係超唔容易嘅一件事，因為你又要諗啊，即係 imagine 自己係個觀眾，我由第一首歌開始聽，我真係有即係逐首逐首咁樣順住去播啦，咁亦都有逐首咁樣順住去唱啦，都要自己係舒服啊，或者睇下唱唔唱到。咁其實咧，即係由呢個排 run down， 跟住又有好多歌你好想唱，又要篩選喎，跟住咧又要諗啊，其實唱呢隻歌會唔會有啲咩嘅花神搞下咧？會唔會彈琴啊、彈吉他，定係有啲 dancers 走出嚟啊？咁所以呢啲咧，全部都真係要同唱片公司啊，同埋演唱會公司佢哋一齊去傾去開會咯。所以原來搞一個 show 係真係好唔容易，好多好多嘢喺背後要配合㗎，係啊。 即係要諗下假設可能會換衫的話啊，嗰啲位置我點樣做一個 transition？ 係 咩喺台面度發生，同埋有幾多時間可以換衫？ 係啦，要播啲咩咧？會唔會叫我哥上嚟棟篤笑咧？即係咁樣。 其實冇話唔得喎， 都OK， 都係一個項目嚟嘅喎。喂，但係其實即係又講真，呢樣嘢會唔會成為咗即係自己都代住一啲好想做嘅，就會自己主動同公司要求咗話啊，不如我哋擺啲咁嘅元素喺個 show 入邊啦，或者可能我好想換多幾套靚衫啊咁樣。你有同公司提出一啲咩要求咁樣咧？ 換靚衫呢個一定有啦，因為自己都好期待，因為見到好多演唱。會哇，好多 artist 啊，歌手佢哋嗰啲靚衫靚裙咧，全部都好正，同埋自己都有去提出就係希望可以彈琴咯，試下係咯，即係自彈自唱。咁呢個都係有少少代表我本身喺 YouTube 上面啊，成日自彈自唱嘅一個階段咁樣咯。 咁如果以而家去到呢一刻嘅嗰個狀態，你會點樣形容？就係可能去 欣賞呢一個 concert 嘅觀眾，佢會感受到啲乜嘢咧喺裏邊？你覺得？ 首先佢哋真係會 eyes on me 啊，即係離眼睛離唔開我啊，同埋即係可能會更加認識我個性格啦，同埋認識我嘅音樂啦。咁因為我自己音樂上其實真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啊快歌、自慢歌、英文、中文、普通話咁樣。咁同埋我覺得喺呢個 show 上面最緊要係即係同觀眾嗰種交流咯，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可能佢哋就喺電視度見到我啊，咁就未必知道哦，原來我平時個人嘅性格係咁樣。咁我諗透過呢個 show 上面啊，同佢哋傾下偈啊，亦都會即係對我了解會多啲嘅，一定。嗯， 係咯，我都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咁嘅機會，因為有時聽你嘅歌或者睇一個 MV 嘅話，冇一種叫直接嘅交流咯。 係啊， 電視上面可能佢都係即係 receive 被動，但係冇機會咁面對面睇到你係點樣樣。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現場嗰個互動係爭好遠兩件事，係啊。 加一点想象能飞，在瞬间空想偏离这地，但我知走不出喜怒伤悲，人独有情感不似机器，可能发生偏一再想起，跟你再相处每段我都回味，面对身边冷笑传闻多尴尬，我亦愿承担起，不可能发生都想要一起，恋爱时超脱到全无道理，就算此刻太过神奇，不知结尾我想爱你，望向天，猜不到天定。 不可能发生，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7宗输入、4宗与早前相关个案，和1宗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涉及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做保安的51岁女子，住在屯门宝田村，最后上班日是昨日，她到过宝仪花园和宝田的街市等。當局會調查他是在竹篙灣感染抑或在社區感染，確診個案亦都包括涉及東亞大藥房群組的11歲男童和45歲女子，住在安寧花園早前確診印佣的30歲男僱主亦都確診。北角楓林花園三期多兩宗初步陽性個案，另外一名20歲大學生初步確診，今個月4號到過希慎廣場的食肆牛氣，曾經有確診者到過這間食肆，當局會實地調查，包括換氣情況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難以接受有人形容本港防疫錯漏百出，認為說法不公道，對於有人建議本港仿效內地的小區檢測等抗疫方法，他認為本港不能夠照抄其他地方的抗疫模式。林鄭月娥又說，國泰機組人員客機去貨機返事件仍然有待調查，強調機組人員豁免制度本身經立法會審議，議員不應該盲目指控抗疫人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政府架構重組新建議，包括新增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分拆運輸及房屋局、改組食物及衛生局等。政策局將會由目前的13個增加至15個，政府目標在6月初完成相關審批程序。本港地區的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大致多雲，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5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漸轉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0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朝早仍然清涼，週末期間日間氣溫稍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氣再度轉涼和有幾陣雨。現在氣溫17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蝶湾的慢线有坏车，现在大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爱蝶湾的中线有坏车阻路，是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就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轮阶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而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喺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 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八十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先生小姐，今天几多？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三男一女乐队超能天气，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上 引领加幻象， 情深卡卡卡卡卡卡之我们，力所专神参加。FM 94.8，奔波假笑点啊，轻松跟游两粒钟啦，收到感冒。 FM 94.8，奔波假笑点啊，轻松跟游两粒钟啦。 今天我哋中音乐嘉宾咧有谭嘉仪啦，咁头先都有讲到，因为亦都会演唱会呢个 topic 啦、，Eyes on Me 亦都有呢一首嘅新嘅派台作品 Eyes on Me 出现嘅。 系， 咁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然后你叫我哋估得啱唔啱嘅。 好的， 我先啊，因为头先都讲到，即系去做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嘅时候，第一时间公司都谂，同埋你自己都想做一首就系跳舞嘅快歌去放个 show 可以做到一个主题曲咁样啦。咁但系其实讲。跳舞歌、快歌其實好多種類型嘅，咁做邊一種類型好呢？我估嗰樣嘢就係當時你第一個畫面就係我要做一首。MV 拍出嚟係可以俾我漂移嘅快歌，因為即係都認識嘉怡都知道，即係真係好中意車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可能你嗰一下好想，橫掂都係自肥嘅，咁梗係玩盡佢啦，梗係個 MV 梗係可以揸下靚車啊，漂移下咁就最開心，咁啊即係可能再同公司傾啊，到底有啲點樣嘅快歌，做一啲點樣嘅 beat 先去啱到呢個風格咧，咁我會咁樣估，第一個畫面就一定係揸車嚇， 好 make sense 我。我覺得你呢個估得好，我估埋你啫 ，Kiki 啊。 係 咁呢一首歌一個非常重要嘅幕後嘅朋友啊 ，Gareth Chan 啊。咁因為以前可能佢都已經有做開一啲即係呢個類型都擅長，咁要幫佢作曲、編曲、監製等等。 係啊 係 啊。 咁我想估嘅就係、點樣會即係去揾到佢翻嚟去幫你做呢一首歌？一個重要嘅人就係我估嗰個咧係拍好嘅，因為以前佢哋都有合作過。咁可能你去做一首咁樣嘅歌嘅時候揾、就會問身邊嘅。一啲朋友啊，咁啊，有冇人可以介紹我想做呢類歌？咁佢合作過，咁佢又相識嘅話，咁可能咧就係因為咁樣介紹咗俾你，咁就可以有呢個合作促成。好啦，咁你揭曉啦。 你諗得太多喎、 啊。嗰次，哎呀， 啊，斌姐就啱咗啦。 哎，終於俾我贏翻次啦，好耐冇贏過你。 好少我啊，好少我、啊。 你諗太多啦。咁啊，輪流解釋一下先啦。 因為其實咧、本身自己真係好中意車漂移去，即係我真係會有去學嘅。咁一直都好想話，如果第日拍一個 MV 入面可以加插到一啲跑車啊，或者瞓喺車上面嗰啲元素啊，哇，咁就正啦咁樣。咁所以咧，今次話做快歌，跟住我就即刻諗到。 就是这个曲风就很衬去跳舞啦，同埋咧，我跟住就喺度谂啊，一定要加啲漂移落去，所以我就问咗我个教练，我就问佢可唔可以帮手，佢都系拍膊头去帮我嘅啫，好好。跟住佢一次过就搬咗六部车过嚟，全部都系跑车，跟住咧就仲喺度表演一啲漂移啊，仲有其实有一个 shot 咧。是围住我喺度飘， 哇！呢个经典啊，呢、 這个 劲， 呢、這个劲， 系 Fast and Furious 嗰啲咧，我哋都系揦住啲烟咧， 系啊，你见到嗰、那 个，嗰、那个正啊，嗰、那个。 其实你即系你会就咁睇，可能唔觉得好危险。但其实我企喺中间系好危险， 系咪？你仲听到声噶？ 啲声已经好恐怖啊！咁样，跟住仲要我拎住啲烟啊！佢哋都话咧，从来咧即系中间嗰个人咧未试过咁样拎住烟噶嘛。如果你咁样有烟，其实佢哋睇唔到我，佢系靠感觉咧去感觉我喺边度。然之后咧，后屘我哋先加翻一啲灯喺我附近咧，咁就啊围住我。咁佢就望住啲燈嚟飄， 就望得清楚啲、 哎。 會唔會話 揾命搏啊？ 呢一幕嘅時候係特別花少少時間去彩排多幾次啊？ 冇彩排，一嚟 roll 機啊，邊有咁多時間啊？ 狂曬車仲同你慢慢玩啊？好啦， 唔係嗰日拍攝都真係好趕嘅，所以所有嘢一嚟就即嚟啦。因為另外咧，仲有一個場景咧，就係、是、升咗上呢個三層樓高嘅貨櫃，咁所以嗰個咧都係花咗好多時間，因為又要逐個人升上去啦，跟住上去跳咧又好驚啊！你企喺嗰個邊緣嗰度，你一如果即係失平衡向前跌咧，就真係好危險咯。 係就咁睇又唔 係 好， 因為就睇個畫面覺得好似好靚積木咁樣啫嘛。但係你諗下，好似佢咁樣就好似個跳台嗰度噶啦， 真 係 好高。你就咁望上去覺得啊，都唔係好高。但係當你企上去嗰陣時，真係腳都軟，即係爭啲跳唔到，真係好驚。誒、哎，跟住之後仲使咩？要讲解埋另 外、哦、好可以系啊，我呢个 Gary Chan 同你嘅呢个渊源 其实咧就真系公司去帮我去揾嘅、因为佢哋知道我中意 C-pop style 啦，咁所以就。佢哋就覺得 Gareth 係一個好好嘅人選，跟、住就去俾咗啲 demo 我去聽咯。咁我一聽嘅時候，我就已經好中意呢一首歌《Eyes on Me》，同埋我覺得個歌名已經係非常之適合。 哦 ，demo 時已經係呢個名字， 已經係呢個名係啊，所以我哇已經 in love 咗呢一隻歌咯。 咁係有即係頭先嗰個 MV 嘅嗰個概念，即係有車嗰樣嘢，同埋頭先收 demo 嗰樣嘢，嗰、那個先後次序有冇？其實邊樣嘢即係出現先咧？係哦，我知做快歌路裏邊就諗住有車，定因為係哦到收咗隻歌，有咗個曲風，有咗個 feel 之後，再諗嘅時候先出現咧。 咁其實都真係有咗隻歌先嘅，因為有咗隻歌，再去諗個 MV 點樣拍，會唔會加到咧？啲車亦都喺邊個地方去拍咧？咁最後咧，歌詞嗰度亦都係啦，因為都要睇埋歌詞嘅內容。咁我亦都有同作詞人 T-Rex 去溝通過。咁啊，想呢只歌咧係點解係 Eyes on Me 咧？就係話大家成日都覺得我好似一個好斯文嘅公仔，或者即係莉莉呢個角色，係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其實想俾大家知道我都有另外一面嘅，就係即係都中意玩車啊，或者中意刺激。嘅一面，咁所以咧就去写咗呢一份嘅词咯。咁而喺 M V 嘅开头嘅部分，都系一个可爱公仔，跟住一嘢就变咗一个跳舞狂野少少嘅女仔咁样。 哦，所以 M V 里边有唔同嘅场景，就系啱啱你讲嗰个原因啊，即系一面嘅你，亦有狂野嘅你咁。 冇错，冇错。 哦 ，OK，因为歌词嗰度都系叫第一句就已经讲飞车似初咁样咧， 系啊， 跟住就好贴近属于你嘅嗰个形象 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估唔到，话我细细粒啊，个样斯斯文文，又中意玩电单车啊，又中意玩漂移啊，即系呢啲佢哋完全系 link 唔到咯。咁所以就想喺呢一隻歌度帶翻出嚟啊！其實我係咁樣嘅咁樣。 但係今次呢首作品咧，真係同嘉怡以往嘅作品好唔同啦。即係今次有一啲嘅 rap 啦，亦都有好多即係比較唱得幾快嘅一啲部分。會唔會比起以往錄歌喺 studio 入邊錄呢個 vocal 嘅時候，其實都要再花多少時間重新適應個另一個模式嘅自己咁樣 啊？有啊，因為你真係唱慣一啲抒情歌嘅時候咧。 其實一唱快歌，你又會將即係譬如唱抒情歌，你會扭一下啲字啊，或者連啲啊，總之好唔同。你一唱快歌咧，Gareth 咧佢就話你要唱得咧，每個字都要俾個節奏感佢，即係可能chop 開少少，嘟嘟嘟嘟嘟，即係嗰啲，你要短啲，唔好拉咁長。慢歌你成日拉長啲尾啊，咁係 啊 係 啊， 跟住仲要 rap 嗰度，哇 ，rap 嗰度真係好難錄。 练咗几耐先呢个？ 其实个 rap 真系练咗唔耐啊，因为我哋录音时间好赶，成个 project 其实好赶，所以咧我谂真系得两日时间俾我去练呢个 rap。 好难啊！ 基本上好似一入录音室你唱啦咁样。 系， 因为 rap 系真系我自己会认为系另一范，即系同唱歌系另一两个唔同嘅嘢嚟噶嘛。你以前有冇自己即系喺就算未做呢首歌之前，间唔中自己听下歌都会玩下？即系咁样噶， 有唱快歌咯，但系真系未至于即系 rap 一啲嘢出嚟。 咩 rap 系另一种痛，即系佢好似冇所谓高音啦，但系佢有自己嘅痛，佢有节奏。 系啊， 佢可以系难过唱歌噶嘛。 我而家都未 get 到啊，其实 系啊，因为好似将啲嘢讲快咗，但系点样讲快得嚟好听咧？因为佢有自己嘅痛喺里边。 系啦， 而你得两日时间，的确系好难去揾嗰样嘢咯。 好难啊，所以真系要靠 Gareth 佢点样去 guide 我。当时咁佢就话，把声再娇啲，或者呢个位佢话better 唔系 better 咁样，即系呢啲位咧都但系有音嘅咩？平时即系你会即系可能用咗自己个方式去唱嗰啲 rap， 但系佢就会听到少少就系呢个音咧调翻上去好啲，即系咁。 系咯，即系嗰啲 my name， yeah， 你 所有尾音都会楞翻上去， 你楞上去同落去有两个字咯 ，my name， yeah。同 yeah 咁、 exactly. 樣又唔同啦， 波成你好唔適合 rap 啊！ 我何止唔適合 rap， 唔適合唱歌，所以 好尷尬。頭先你 好 想示範，係啊，佢盡咗力噶啦， 我盡咗力噶，所以我知有幾難啦。 因為佢兩日時間都冇，你唔好怪 我。我得兩分鐘時間啫。 咁但係喺即係呢個今次做呢首歌嘅錄音過程，即係除咗 rap 之外啦，其他部分即係有啲英文啊各方面啊，Ison Me 嗰一句都係你自己去demo 嘅時候係未有嘅。 嗰陣時有嘅、 OK， 因為 demo 嘅時候都有一個 demo singer， 佢係唱咗好多 layers。咁佢真正錄音嘅時候，我自己都要唱翻 Ison Me， 即係咧，哇，要咁低音，跟住喺度唱，其實都有難度，因為你好容易咧又即係會唱錯咗咯。 有少少急口令嘅感覺， 系啦，急口令感覺，系啊。 有冇覺得自己一路錄嘅時候，或者再聽翻呢個作品咧，覺得好 surprise 哦？呢把聲好唔係平時大家聽到嘅譚嘉儀，因為咧、我哋播呢首歌嘅時候，啲同事聽到啦，我哋好中意叫人估，因為第一次聽覺得哇幾新鮮，即係聽到你呢個曲風，叫啲同事你估下呢個邊個嚟，你實估唔到我啊！ 跟住佢估， 跟住佢哋真係估唔到嘅，係個好正喎！呢只歌邊個嚟嘅？跟住開咗估嘅時候先知道，哦，跟住即係知道咗嚟啦，因為對你把聲有認知嘛。再先入為主聽翻咧，就係、 就 relate 得翻啦，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可能喺你身上，可能你都切身感受過呢一種就係、把聲完全唔同喎。今次喺呢首歌裏邊， 因為其實咧今次咧好搞笑啊，我都唔記得咗講，就係咧錄音嘅時候咧。因為未找到那個通應該怎樣唱，尤其是一開頭你又不可以太小朋友叫小夜咁跟你，即就會好像唱兒歌啦。但是呢Gareth 呢他跟我一起想到啊，不如我試下扮唱韓文，跟住我就歌得仲孤單，即係唱啲完全唔 make sense 假韓文嘅， 係啦，假韓文，跟住之後呢即刻唱翻廣東話咧，佢話似啊似啊，就喺呢啲啦咁樣。係咯，我哋就係咁樣去揾嗰個通出嚟。係， 都係因為如果你用韓文嘅話，你唔需要鏡住啲歌詞先，我淨係攞咗個 feel。 係啦，攞咗個 feel 同埋嗰個通先咁樣。係，所以都幾搞笑。 咁錄音過程仲有冇啲咩嘅？即係頭先講揾嗰個通啊，跟住點樣處理個 rap， 仲有冇啲咩喺裏面發生同 Gareth 去合作，即係？都記得幾過癮， 因為今次佢都包辦曬好多嘅位置啦，即係可能監製啊、編啊，都係佢搞掂曬嘅咯。 係啊，係啊。其實今次即係錄音嘅時候，佢就 俾咗好多 reference 我去聽咯，即係除咗佢咁樣揾通之外咧，唱唱下佢都會播一播啊，其他啲外國少少嘅歌啊，啲人點樣去演繹一啲慢嘅部分？其實慢嗰啲係最難，因為你快歌靜嘅部分，你又要唔好唱到好似抒情歌，但係仲有啲力咁樣，咁係好難去拿捏咯。咁所以佢都真係好好啊，不斷去。教我怎样去找那个痛。 今天我录了几多个 session 最后这首歌。 其实我们就录了三日。 三个 session 。 所以就在这个 vocal 上面在录音的过程啦，另外就是 steps 跳舞。 是啦。 这个应该又是另外一个。 又是新尝试。 一个很 signature 的 move 啦，就是 eyes on me 那个啦。 是啦。是啦。依手势咁样。 是啦，这个跳舞方面又怎样去准备呢之前。 其实呢跳舞都真的很急的。我们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星期时间日日练都是其实练了两三个钟，就去排这首歌，跟住就拍 MV 啦。所以其实拍 MV 嗰日呢我是超级惊啊，是好惊。即是头嗰几次都是狂甩 step 啊，跳唔到啊，仲要呢MV 导演嗰啲又望住呢好紧张啊，好惊自己跳得唔好做得唔好咁样。咁但係都係一个好好嘅经验啦，因为原来拍跳舞歌嘅 MV 真係好唔容易。因为呢你去到一个咁大嘅空间，即係嗰个货柜场，你俾嗰啲力呢哇真係要十倍啊。如果唔係你跳出嚟就好似冇力咁樣。系啊，真系咯。 同埋你又穿住咁多唔同嘅靓衫咧，去跳嘅时候，其实有时我自己觉得啊，穿太多衫跳舞有时会好左手左脚噶嘛。 系啊。 但系你又唔会，你好似好有 training 咁样嘅喎，件事系。 唔系噶，我跳舞嗰时候都冇穿衫噶，唔系即系冇穿褛。 冇穿褛。系啦，冇 穿 褛 嘅系啊。 可能你唔系讲紧 MV 啦，可能系我唔知啦。 唔小心透咗个 show 啲嘢添啊！ 系啦， 个 show 系。 但系呢只歌嗰个舞，即系排舞老师去即系将嗰个舞蹈编排好嘅时候，其实系咪都冇，应该都冇乜太大嘅修整，因为好快就要拍啦嘛。咁但系嗰个呢个好 signature 嗰个 eyes on me 嘅手势都系佢谂俾你嘅。 冇错，就系 Danny 啦，佢真系好好，因为咧，我觉得佢排舞佢系完全 picture 到拍 MV 出嚟嗰、那个。成件事嗰個效果會係點啦？同埋佢好識得去 direct 我，同埋咧當佢喺現場去 guide 我跳嘅時候，真係俾到好多信心我咯。佢會同我講：喂，唔使理其他人噶，你淨係諗住自己，即係係一個 dancing queen 咁樣。即係佢俾到好大信心我，就叫我再挫啲，再挫啲，點樣電鏡頭咁樣。所以咧，其實有佢喺度咧，真系俾咗好多好多嘅强心针我咯。 因为我觉得除咗啲动作之外，其实表情嘅管理系 好紧要， 跳舞嘅表情。因为好多时候会着重咗啲 movement， 但系唔记得咗个样应该要点样 show 出嚟噶嘛。咁呢啲系咪阿彭老师佢哋即系都会有话俾你听？ 系啦， 应该点样样？ 佢都有啊，佢所以就叫我做紧动作嗰时候就要望住个镜头电佢。跟住又話有時俾少少微笑，但係佢個單眼啊，我唔識單眼，所以就 咁幫你唔到。 即 係 呢 個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唔係練嘅嘢嚟㗎，唔好嘥時間練單眼啦。 呢個真係。 有啲人真系练唔到， 你系嗰啲单眼一单就会两只眼一齐眨嗰啲嚟嘅。 另外一只会咁样。 OK。同埋我谂，因为第一次去拍跳舞嘅 MV， 嗰个体力上嘅管理都好紧要啦。即系因为你跳多几次再拍个 take 嘅时候，就开始会攰噶啦嘛。会唔会即系其实事前自己都要 train 下体能？ 系啦 ，train 一 train 个体能。 有啊有啊，一向都有做下 gym 啦，同埋知道要做跳舞歌咧，都日日去练。所以其实嗰排嘅体能系好啲嘅，咁但系咧拍 MV 嗰日咧，我哋真系由朝早晏昼开始啊，拍到凌晨，即系第二朝嘅六点。 哇！ 所以去到第二朝嘅五点咧，我都仲系跳紧舞嘅嗰阵时，喺个货柜入边，系啊。所以其实系，但系咧，当你拍嘅时候，你系唔觉得攰。真系拍完翻到屋企咧，先至散晒。 咪好彩里面都会有返一啲场景係可能喺张凳度做一啲即係叫 moody 啲嘅嘢，即係迎下戳下咁。 係係係，都唔係全程跳。 如果唔係真係好攰啦会。 冇错冇错。 咁所以今次呢一个嘅新嘅尝试有冇其实边啲你自己觉得系咪成件事都听得都好过瘾？虽然时间唔系好多，好多新嘅要 pick up 啊咁样样，但系最后出嚟你自己都觉得哇几过瘾喎！ 哇，超级开心，超级满意。 嗯， 因为我觉得由歌曲去到排舞，去到 MV， 全部都系我梦寐以求咗好耐，好想做嘅一啲嘢咯。咁所以今次啊，一出咗呢只歌，其实有好多朋友都同我讲哇。MV 好靓，或者同我讲，哇，估唔到你会唱呢啲咁。咁所以其实我听到呢啲，我都即系觉得啊，我系咪应该继续去做一啲突破自己嘅音乐咧？咁我都好想去再继续带一啲新鲜感俾大家。 系咯，可以喺完成咗个即系演出之后，就可以再筹备究竟2022年咁音乐上面又有啲咩可以试咯。 系啦，冇错。 咁亦都系咪呢一只嘅 I Saw Me 都会收录喺专辑里边？ 系啊系啊，咁呢只啊专辑咧都系叫做 I Saw Me 啦，咁里面咧都有我过往一啲嘅金曲加精选咁样，唔系新曲加精选，唔系金曲 金曲加精选，即系精选都唔够精选，仲要有啲金曲嘅 嚟嘅呢啲， 金曲就真系精选中嘅精选， 冇错啦。 可能做惯咗50年，所有歌都系金曲嚟嘅，其实。 系冇错嘅，呢个名嚟嘅啫。 冇错冇错。 系啦，咁就可以喺里面都会收录咗呢一首而家最新派台作品，亦都系谭嘉仪一个新嘅尝试，亦都大家见到另一面嘅佢有呢首《Eyes on Me》嘅。 Yeah. 啊，今日再次多谢你，亦都预祝一切顺利同埋 good show 啦。 Thank you。 Thank you。 叫笑也敢跟你飞车切磋，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listen,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5好吗？刷新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谭嘉仪嘅《Eyes on Me》，听日见。